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4号是快必被还押的第401日，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打完风之后呢，今天就是重阳了，今天就是快必两位神学院的同学神童啊，大草摄影师和大卫牧师，两位大师啊，去荔枝角去拜山的。他们9点钟到达登记，今天就不算很多人的，等了十几分钟就可以入去这个探访等候室。里面零零星星有些座位的，但是他们就不用坐很久，10点正经已听到艾琳巴，喂，真的打风都没那么快。今天快必就是五号窗了，这个位置耐不耐都会坐下的，头顶有个风口位，炎夏的时候坐下就会几爽，不过今天就凉凉地，身子弱一点都会吹到头晕。咁好彩快必佢而家超 fit， 今日依然保持一贯嘅精神，笑容满面，坐定定等两位神童行入嚟，一拎起个电话快必就好轻松咁样问佢哋，喂点呀大佬。神童大草呢就话打风就梗係影响咗少少工作啦，不过多咗时间拍拖囉。咁至于大卫牧师呢，佢係窄少少嘅，咁所以打唔打风对佢嘅影响呢都唔係好大嘅啫。反而他们想知道快必一星期两次八号风球船上面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快必就说其实最惨的就是撞啱两日打风，哎呀，都是他家人去探访的日子，那就真的很鬼谷气的。打风的生活呢就跟平时是差不多的，茶餐厅的师范也是没什么脱的，八号风球都要厨师翻工帮他们煮食，员工又要送餐，真的非常感恩的，他们很体贴。昨天早午餐都是吃素的，清清地，晚餐呢就是口水鸡了，不得了了，原来是亲友呢帮他 order 了啤酒添啊，当然呢是没有酒精的款啊，不过送到来的时候呢 so surprise， 竟然还是凉凉地的，那你说呢是不是正先。今天昨天打风了，今天假期了，所以这两天都不用做黐顺风的工作主，不过呢也是因为打风了，昨天竟然没得放风了，今朝又落雨，又系冇得放风 ，so sad。所以咧，连续两日佢都只系能够喺自己私家仓度做下 sit up 啊，同埋拉下筋。咁既然唔使黐顺风啦，又冇得放风啦，呢两日无啦啦咧多出咗两粒钟，令到本来好紧凑嘅生活节奏咧多咗啲余下咁样啦。咁但佢又唔中意躺平嘅，瞓晏觉啦，咁呢啲嘢系唔啱佢嘅，咁所以咧都有少少唔惯嘅。咁好彩呢，最近睇嗰两本书都非常之正嘅，都係日本嘅推理小说嚟嘅，有一本呢啱啱睇晒啦，就係稻美秀介嘅不可疑，稻美40几岁嘅咋，属于本格派，所以睇嗰呢本书呢要啲时间同埋脑汁嘅，一层层咁去揭晓嘅真相，非常过瘾嘅。另一本呢就係松本清张嘅 D 之复合，松本呢就係社会派嚟嘅，东野圭吾都係受佢嘅影响，大师级呢果然不同凡响，本书就几鬼厚的，但是越看呢就越想追下去。走廊外面呢最近装了这个白色光管呢，看书呢都可以看夜一点，光线够的嘛。作为港大的毕业生呢 U No.9107250 啊，快必知道国商之处呢将会要被迫移走啦，咁当然感到非常唏嘘啦，运出去外国展出咁样亦都系好事嚟嘅。不过快必就有另外一个提议啦，系俾丹麦嘅雕塑家高志活，他说可以创作另一个行为艺术 project， 将这件雕塑作品打烂它，代表着被暴政打压和摧毁，碎件呢就分给有兴趣收藏的人，若干年之后到了过一日，大家可以将碎件合拼还原原本的作品，令到整件作品呢更加有历史使命和生命力。喂，其实这个 idea 都挺前卫的，不过 keep 着国商之处的碎片会不会被告国安法的、大草和大卫都是快必中大崇基神学院的同学来的，几个神童都谈到搞完这个港大条柱之后呢，很快呢就会搞埋文女的了，即是中大的民主女神啊，都是这样啦，化整为零，中大人啊，人人一块民主女神碎片，做颈链又得，做戒指又得，做锁匙扣都仲得，挂在身上记在心中，都算是另一种表达的方式来的。而抗争呢是需要创意和勇气的。快必说他那层楼背面的苹果之友不知道为什么呢掉了上八楼、平时大家都会大声讲下道啊，念下经啊，八楼就光猛一点，祝他平安、另外呢有个政治反的船员阿子呢，来星期六就要转啡衫了， 搞到个人咧好愁啊，冇晒 mood。呢几日咧就非常咁沉默。快啲就话明白阿子嘅感受嘅，佢同两位神同佢讲啊，相信自己咧好快都会被转呢个啡色衫噶啦。其实呢度咧个个都系他朝君体也相同嘅，所以快啲经已做好心理准备噶啦。咁啊倾到呢度咧，喂得翻几秒啫，原来吓十五分钟倒数好快嘅啫。佢哋两位神童咧拍下玻璃，举住拳头同阿快啲讲顶住啊！快啲就回话大家都顶住啦。咁啊冇错嘅，大家都要顶住。写信俾快啲就系帮佢顶住。有时间多啲写，分享你嘅生活啊，同埋你嘅所见所闻所想。特别要留意一下，而家咧系寄去以下嘅信箱嘅：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请注意系唔需要写收件人嘅名嘅。好重要，讲多次，系唔需要写收件人嘅名嘅。嗱，若果你仲未写俾快啲嘅咧，就喳喳林快啲拎你嘅纸笔墨砚出嚟写啦。喂，另外咧，想写俾师叔嘅话咧，都可以寄去以上嘅信箱噶。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咧，快啲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啊！呢艘船上面度过超过一年啦，诉讼之旅长路漫漫，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点点滴滴都好，都撑佢，多啲 subscribe 佢嘅 patron， 多啲 share 俾你嘅朋友，师叔嘅 patron 咧都要你支持噶喎。嗱，唔该晒，今日倾到呢度先，听日再见。